你调戏他的时候他还害羞。所以我觉得好像王总肯定见过许许多多的程序员啊，也是技术副总裁。程序员的形象真的就是这样的吗？在您看来？ 嗯，因为程序员呢，他这个形象呢，可以说起源来自于互联网的人文化， 嗯 啊，自由、探索、创新。 这听起来很像某种比如亚马逊人的起源。 程序员这个职业呢，因为第一他不需要拜访客户嘛，他也不需要抛头露面， 嗯 啊，一天最多的时候就是面对自己的电脑， 嗯， 所以说呢，他的主要的着装啊，就是以这种舒适为主。 啊、这么正经的解释， 还有什么主流的呀？还牛仔裤啊、格子衬衫、T 恤呀、 嗯、 运动鞋呀，就是一般程序员会穿的比较多的嘛。 嗯， 还那个大家所说的程序员有点木讷呀、啊，这些啊，我理解啊，更多可能是程序员加班比较多、 哦、 啊，到晚上可能弄通宵。那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嗯、看着肯定就是有点木讷，有点不修边幅了。 嗯，我觉得程序员不一定有家。家里也是自己一个人。 据说这个程序员尤其这个男孩子、 嗯、 会比较多，好像不太擅长去接触异性。 让我想想程序员的话，我觉得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哈，大家对他最多的一个误解也不是这个着装上的性格上的，然后大家最大的误解就是学计算机的就是修电脑的。 这个我其实我自己本身就遇到过，因为你学计算机嘛，你天天接触电脑，你接触比较多， 嗯， 而且现在电脑呢，就等于是日常用品之一了， 嗯， 家家都会有， 嗯， 所以他们自己不懂啊，或者他们要买电脑的，肯定都找你，因为你了解多嘛， 嗯，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程序员真的都会修电脑吗？ 你使用中，比如说你使用中一些问题，因为大多数电脑出的问题都是软件问题，都是使用中遇到的问题，这些程序员还是能够搞定的。 嗯， 如果真是硬件坏了，比如说你显示器坏了，那程序员也是无能为力的。 嗯、 哦，所以程序员可以解决的是电脑的软件问题。 哇、 哦， 专业专业专业，不管还是找他修电脑。那程序员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谁知道这个答案呢？ 这个小兵知道，程序员其实是从事程序开发维护的专业人员，一般将程序员分为程序设计人员和程序编码员。但两者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楚，特别是在中国，软件从业人员共分为初级程序员、高级程序员、系统分析员和项目经理四大类呢。 哦，刚才好像这个王总在跟我们聊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像倒水、 嗯、 倒水这件事儿，在这个程序员的这个逻辑里面就会比较好玩。 哦，是吗？ 对对对，王总， 程序员怎么倒水？不就是第一步把杯子放在那儿，第二步把水烧开，第三步把水倒进去吗？ 嗯，就说比这更简单一点，不需要烧水了，咱就说拿暖壶来倒水这件事情嘛、 嗯、 如果你要用代码的那个逻辑去把它想清楚， 倒个水，王总、 嗯、那就是比如说第一步，我的人要先走到暖壶前，第二步我伸手把暖壶拿起来啊，第三步我要找到我的杯子、 嗯、 第四步我要走到我的杯子前， 嗯， 第五步我要打开暖壶盖， 嗯 啊，第六步我要把暖壶倾斜到能够倒水的一个角度，我要进行倒水，第八步我要观察水是否已经满了啊，第九步满的时候我要把它停下， 哇， 再下一步我要把暖壶盖盖上。 嗯， 其实要是用程序来写这个倒水的逻辑，就要经过这么多步骤。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根本没有这么麻烦。 这真是程序员还是机器人啊？这是 我们自己生活中过去之后，直接把暖壶滴了起来，直接就倒水了。 嗯， 对吧？ 对。 所以程序员的逻辑来说要非常严谨，每一步你要想得非常清楚，啊，不能有任何的失误，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咱们来做一个测试吧，就是王老师，你给我和袁老师出一道题，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逻辑是否严谨的。嗯。比如说你出一道题，你随便出，比如说我要读一本书该怎么办，或者我去食堂打饭该怎么办。我去食堂打饭好了，袁老师你现在走进食堂，你要去打饭，一二三四五六步是什么？ 首先我得有饭卡，如果没有饭卡的话，我得找个人借一下， 嗯 啊，然后还要评估一下我借了是需要现金来去还，还是微信转账，还是不需要还。 嗯 啊， 我觉得你俩回答问题的方式完全不是一个方式，现在在我看来。 嗯， 哎，袁老师先答完，然后王老师给个分儿，好不好？ 对， 嗯， 然后呢，就是评估完了之后，我才会这个排队， 嗯 啊，打饭。 对，然后第一步抢什么菜，可能哪个排队排的人比较多，也比较好吃，我就排他了。 嗯 啊，或者是先抢一个这个排队排的人比较少的， 嗯 啊，这个接触的时间，然后再去反过来抢那个排队排的比较多的， 嗯， 然后最后刷卡， 嗯 啊，楼上吃饭。 就您这是抢饭，不是打饭，就是您回答的是抢饭的步骤。嗯，王老师觉得袁老师回答的怎么样？ 那边回答挺好的， 嗯， 我觉得基本能及格了。 哇，厉害厉害！我觉得袁老师的答案还是很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答案，很适合做老板。 因为袁老师这个答案呢，如果对于程序来说，就是等于是把这个问题进行扩大化了。 哦，那是找事儿的产品经理。 嗯，对，找事儿呢。 对，嗯。你要打饭还要怎么想我是否有没有饭卡，需要准备很多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就等于是我要在系统来角度来看的话，就等于把我需要铺垫的内容很多了，我涉及的范围会比较广了，啊，并不能说集中化。其实要是对于系统结构设计来说，最最优质的是把它缩小范围，不要扩大范围，因为扩大范围的系统的话越做越大，很庞大，可能很难去完工。 嗯 啊，还是走一条专一路线，就是做好所有的假设啊，做好所有的条件，把所有你需要的条件全部提供上来。我已经能很明确了，我有一张饭卡，我很明确了中午我要吃什么啊，我很明确了，就是这个里面有没有汤，是哪些菜， 嗯， 然后直接过去，然后用刚才所说的步一步一步的操作， 嗯， 把饭拿出来， 嗯， 这就能简单很多。 嗯， 哦，我感觉好像就是产品经理是一个加法的一个过程，但是程序员是一个减法过程。 嗯， 对， 可以这么说， 是吧？ 可以这么说。 嗯，好嘞。那这个程序员，其实咱们说了那么多半天，就是他们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我还想起一件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以前啊上学的时候，觉得学计算机的男生都还挺不起眼的。哦，你知道吗？因为都其貌不扬的嘛，都蔫蔫的，背个双肩背，有的时候我觉得反正不是很洋气的样子。毕了业之后才发现呢，哎呦，这些小伙子还挺会赚钱的。哎呦喂，我还在学校的小姑娘啊，先瞄准计算机系啊，是不是？程序员好像工资挺高的。嗯 嗯，对，因为程序员是这样，嗯，这个行业呢，这个人群呢，大多数都是需要一些。啊，高智商、高学历， 嗯， 啊，甚至说就是能力相对来比较突出的， 嗯， 他的入门薪资呢，入门门槛很高，入门薪资呢， 嗯，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你比如说新人，可能刚工作或者工作不到一年，他的薪资大概在六七千，甚至有的过万， 嗯， 啊，工作三年，做了一定的技术积累，然后进行高速发展，啊，就有可能达到一两万。工作五年之后，两到三万，这就很常见了。 嗯， 确实是这样子的。 嗯，我还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毕了业之后去了杭州嘛，就是那个特别著名的大企业。嗯，然后前段时间去杭州找他聊天，发现他现在好像一年已经可能六七十万了，而且他还有股票。哼，非常生气，非常气愤。但是关于程序员的工资这个问题，好像小北那儿有个问题要问，对不对？ 嗯，是的。后台收到了这样的问题嘛，就是因为程序员的工资差距非常大，有的开始就是六七千，然后几年之后会达到老师说的那种两三万嘛。他们想问，就是这个工资的差异是除了经验之外还有别的区别吗？就比如会说因为那个程序代码啊都是英文，会不会因为英语水平的原因或者是什么东西？他们想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工资能更上一层楼呢？老师您能给我们指点一下吗？ 嗯，好的，我说一下。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说，他所有的薪资，他能获得多少薪资，是跟他的能力直接匹配的。 嗯， 一般互联网公司呢，会给程序员进行技术分级，你到底是初级程序员啊，中级程序员、高级程序员，在后面可能还有架构师，还有技术经理、技术总监等等，都是按照这个来进行分级的。 嗯。 嗯，就是关于这个薪资方面的提升呢，我是这样看的：程序员不是一蹴而就，他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啊，就是要说建议，给什么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明确目标。你每个阶段，对于程序员的这些新同学来说，你要给自己制定好一个学习目标。啊，每天花费一个小时去学习，因为我个人比较相信就是一万小时理论嘛。 嗯。 啊。你想要就是滴水穿石，那必须是持之以恒的。 嗯。 啊，第二点呢，我就要善于总结。每天晚上可能你花费个十分钟， 半小时回顾一下当天的工作啊，看看有哪些方面是可以改善提高的。每周你要给自己做一次总结，我这一周的目标有没有达到啊？无论是你是学习目标还是你的积累目标，你要不断去看。 嗯，这好像有一个方法叫做回馈分析法，最近特别火，就是你先定一个目标，然后看看一两年之后能不能达到，然后也算是去挖掘你自己最大的潜能和最大的天赋在哪儿。 其实这个分析法就很，就是现在就理论很多嘛， 嗯， 然后实践使用的方式也很多，但它确实是很有效的一种方式方法。 嗯， 啊，你通过这些方法，你的能力就会显著进行提高嘛，增长的，自己不断去积累，那你薪资肯定就自然而然就会提高嘛。 嗯。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程序员，好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这个程序员的这个专门的这个课程吗？我接触过很多这个， 没有一门课叫程序员 是吧？然后这个有这个专业吗？就是专门的说我在大学我就学一个程序，我知道有计算机专业，然后有这个软件专业， 嗯， 但是有这个程序专业吗？还有我就会发现很多程序员他的这个学历差距会比较大，有的是这个名校，计算机专业毕业，或者是什么信息工程或者软件，但也有的说我这个文科毕业或者是中专，在哪个电脑学校报个班儿，我就可以出来这个敲个代码，就可以这个过上小日子了。 来想挖一挖。 对，所以的话，我会确实会比较懵啊，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做得了程序？ 咱们先说一说，就是说程序员他有没有这个学校里呢？不可能涉及一个程序员的职业那个专业。 嗯。 程序员一般都是自己就是不断去跟学校里面那个学业相结合的，那学校里会可能会开 Java 课程、C 语言课程，啊，甚至现在还有更多的跟社会接轨，开 PHP 课程、开数据分析，啊，等等。其实这些内容都可以走向程序员的，因为程序员是一个大类，它分的类型特别多。你做 Java 可以成为程序员，你做 H5。可以成为程序员，你做 JavaScript 还可以成为程序员， 做 PPT 可以吗？ PPT 不算， 只会做 PPT。 对，它这个其实是很多的，因为程序员里的分类分的也很多啊，分的也 很细。你有前端开发啊，比如说举说前端开发，前端开发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你的写代码就 H5 的啊，前端网页啊，还有一些 PHP 代码啊 ，Java 可以有的是可以做前端的啊 ，JSP 嘛。然后还有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 App 嘛，它有 iOS 开发，有安卓开发，啊，这些都属于前端开发。那服务端开发呢，反正还涉及到也很多，你推荐算法、索引啊、检索系统等等这些开发也是很多的。它可能会涉及到 Java 语言、Python 啊、C 语言都会涉及，和 C 加加语言。 嗯，好，我已经走神了，您呢还？ 我还没听进去。 对， 我说 Java C 加，好，有印象，是后面 的。对，它分的太多了，很细了，因为程序员就是这个，它属于一个大类嘛。因为我们这要展开讲的话，那就太多太多了。 嗯、 其实你每条路走到精深了啊，都是在那个行业里能站稳脚跟的。并不是说我学的越多越好，哪个都去掌握越好。其实行业里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属于 T 字型人才。你的知识面可以广，但你一定要有精深的领域，因为 T 大家都了解吧，一横一竖， 对， 横面就代表我知识面很广，那竖线就代表我在某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里面特别精深，这才是主流。 就是关于刚才袁老师提问的这个学历差距的问题，不知道行业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般程序员是需要有个特别好的学历背景才会获得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吗？ 准确说呢，学历背景呢，其实是给那些面试官做很简单的筛选用的，就第一轮筛选，可能学历高的，在他基础上，就是说我能面试通过的人几率更高一些，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更大的人群，程序员的那个学历并不高，一般都是大专很多，其实对于一个人才，就是他自己想要成长，无论你是名校毕业，无论你还是专科毕业来说。最最重要的不是说学校是怎么样的，而是说你步入工作之后，你有没有一个好的积累啊，有没有一个自己对自己技术深的研究。因为学校的课程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真正离实际应用差的很多的，实际生产环境差的很多。学校老师可能教了你写了一些代码，这些代码在真正的这些互联网公司是没有办法用起来的啊。无论你是名校还是你是刚才说培训学校，都是一样的啊。真正的实际应用还是得到公司里去不断积累。那你比如说你刚开始工作，那前三年你肯定要是要去玩命打拼的，别人可能是花费 每天八小时，那你可能每天要花费十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去付出去学习去积累，这样你才能够有一个快速成长期。 嗯 啊，就我身边包括我也好，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技术总监架构师这一级别的人，那刚开始工作的前五年都是技术狂，都是工作狂。 嗯 啊，你没有在这块的时间的积累，没有自己的一个努力付出，是很难获得成绩的。 嗯，哎，您会招一个，比如说，就像袁老师开玩笑那个，没有特别特别的持久的，在这个计算机方面的学习的背景，但是他报了个电脑学校，就是你会招这样的一个程序员吗？需要他有什么其他的附加条件吗？ 我觉得这个首先要看他的就是工作经历吧。 嗯 啊。工作经历的话，如果就比如说很简单，这个人在某一家公司他能很沉淀的做三年，有一定的积累，我至少会给他一次面试机会。 嗯 啊，如果说这个人的话工作一年跳个地儿，工作一年跳个地儿，基本上他的简历我就会 pass 掉。这个可能是很现在很多程序员有一个误区嘛，我换工作可能能够很明显的涨，给我涨工资。 嗯 啊，所以很多人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进行不断跳槽，每一年换一个地儿。但其实你在换的过程中，工资是表面上看你可能是短期内是涨了， 嗯， 但其实你失去了一个在一家企业里的沉淀。因为说的这个沉淀指的什么呢？ 嗯， 你进入一家企业，它不可能让你上来开始就接触核心代码、核心业务，你肯定从边缘化开始做起的，啊，你是相互建立这个信任关系，或者是老大直接承认你的，这是相互建立，通过时间来不断建立的。啊，建立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你可能才能接触核心业务。你像建立这个工作一年这种，你可能刚刚摸着核心业务的一个边儿，你只是别人带着你做的一个小弟，那你就跳走了，你对核心业务根本就是没有把控的。 嗯， 其实对于长期来说，两三年你可能工资高一点，但是五年呢，十年呢，因为每个人的一生，你不可能用两三年去衡量自己的一生，对吧？所以你用你自己的一。就刚才所说的，刚才我们之前聊过，说一些有人35可能已经能做到技术副总裁，甚至32就能做到技术副总裁，啊，但是有人可能35还是不断的去写代码，为什么？就是因为别人在积累，啊，积累的更深厚，对业务了解，对核心业务了解的更多，内容更多，对一些大系统怎么去搭建非常熟，而且是自己带队去搭建的， 嗯。 啊，但你说这种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一两年就跳走，谁可能让你去带队去搭建的，你肯定就跟着跑嘛，甚至说跟着跑都没有你的份儿。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新人同学们，这些新职场新人，在一家公司，只要公司能够业务能正常发展，能发展还是 OK 的话，尽可能去沉淀，尽可能的去在一家公司里去打好你的基石。前五年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说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能打好一个基石，那后面你的路，你的成长的道路要比别人宽得多。 老师，就是像因为程序员现在这么火嘛，大家都感觉挣得非常多，很多非程序员专业，比如学文科，就像我同桌前两天跟我说，老铁要来北京了，来北京干啥呀？他说我报了个 就是老铁来北京了，是你们的日常用语对不对？我是认真的，就是我以为这是段子，是你们日常就会这么聊天是吗？ 这算东北话吗？ 就是日常就会喊老铁我来北京了，是吧？哦 OK。 然后他就来北京，也是报了那种三个月速成班嘛。 嗯， 还有我们秦老二也，他是自学，在家自学，就是学程序员嘛。都以为非常简单这个事儿，然后听您说其实程序员这里面东西需要很深的研究吧。但是这种的话，他们前期需要一个怎样的准备才能先找到工作呢？您说的是在工作中历练是吧？但是首先他们得找到工作呀。 不是还没学呢吗？ 然后刚才所说的就是说这个，我学三个月是否能当程序员，嗯，实话说啊，就是不是特别建议。这真的实话说不是特别建议，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了程序员刚开始工作薪资很高，其实反面也能说出来为什么薪资很高，其实他就因为他门槛是非常高的。 嗯， 不然的话很哪说可能一个新毕业小孩直接就六七千上万的，不现实。他因为他对这些逻辑思维，对你的就是说智商吧要求，对你对这些事物的理解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学习三个月的东西很难，也很难有什么太多的积累，因为你自己可能学习三个月能不能编出程序来都不一定，一般都是需要学习按年来计算的。你就算要报班的话，那你要想真的想踏入这个行业，那你就踏踏实实学两年 方，不要说找一个三个月速成班，那个找那些速成班，你就完全是给他交钱了。 嗯 啊，你自己可能得不到什么太多你想要的。 嗯，就是不要想着这个天上会掉馅饼的事儿，是吧？人还是给踏实一点。嗯， 但是我还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在那种外包公司嘛，就是感觉好像他也是属于敲代码那种。反正他也叫自己程序员，然后我那个同桌他就找了一个三个月速成班，他们速成班怎么呢？他说给你包分配，他给你介绍，然后你上这家公司，他一个月也能混个六七千，反正现在是辞职了。 嗯，所说这些外包公司呢，它属于就是当很多有很多企业找不到自己的那研发人员，他可能要需要做一些系统，找一些外包公司来给自己做。那你在外包公司这些的程序员呢，就刚才我们之前所说的，他缺乏积累。他可能比如说这个项目做三个月给 A 企业做啊，做完了，然后有事又去给 B 企业做了，这种项目都是属于那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业务，其实对于程序员自己本身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嗯，我是这样理解的。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追问一下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程序员是首先面试的时候会被迅速识别为不靠谱的程序员，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侥幸通过了面试这一关，但是一实践敲代码的时候发现他不行了。那首先我不太懂啊， 你感觉有血泪史。 对，然后这个正好有技术牛人嘛，有技术老大，就是你会怎么去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些渣子， 嗯， 那什么样的这个属于渣子的这种程序员会被迅速淘汰？ 听起来好严肃啊，这真的是要说的这么的严厉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面试很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比如说，第一说，我们所面试程序员，首先说不能眼高手低，不能说你的技术能力还没匹配到，你要很多工资，因为这样的话，我给不了你一份工资，我只能压低，可能跟你自己的心里有冲突。你就算来，可能也是做的时间不长，所以这类程序员眼高手低这类的，是直接是要 pass 掉的。第二个就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点了，就是你确实能够。跟你的技术，你所描述的啊能力，跟你实际具备的能力是要先匹配的，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技术员就程序员啊，有很多可以看的一些书和一些资料，一些常见问题呢，网上也有人给写了，到底应该怎样去回答？啊，这个很多人，如果说面试考官对这些东西要有一些问的并不仔细的话，就很容易就是有一些漏网之鱼过去嘛。你要像我这样面试的话，我就会非常就是比较详细。你除了要介绍，就是说你的业务、你的运行情况、你的服务情况，你还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具体是实现的，你的代码逻辑是什么样的，你怎样去编写的，你在做这项的事情当中，你是怎样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其实通过这些点，我就能清楚你到底说的是你做的啊，还是说只是你去找网上找的一些文章。如果发现你说的很好，但是一说这些逻辑上面你讲不出来，那基本也就是被 pass 掉了。 嗯， 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什么样的是备好的，然后什么样的是真的做过？ 可以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对于一些做那个数据结构设计的人员来说，那 OK， 那我可能就是需要问他你都做过哪些。他可能说我是来自于某大公司做过一个很大的系统，然后里面的用户可能有上百万啊，日活可能也是几十万，这种相对来说大一些的嘛，不是人顶级，咱们不说顶级，说顶级的意义就不大，就是这种。那 OK， 那我就是问的，你的用户在互相发消息，很简单一举例，你发消息的表要怎么设计？啊，如果他在这块的时候，如果说能够说出这个具体的结构，比如说我一个用户可能要发消息，我给 A 发消息，给 B 发消息，它是一个就是多对多的关系，因为我会给很多人发，很多人也会给我发。当他设计的表结构里面存在着多对多的关系的时候，那证明他这个确实是做过，他考虑过这件事情。如果他设计的表很单一啊，其实最终你发现他只是说从我的角度出发给很多人发消息，这样的数据结构设计来证明他没做过，他只是调了一些网上的资料，因为网上的资料很多都是不可能讲得到那么细致啊，所以说这块就能通过这些来进行识别，他到底真的是他做的还是只是看的。 到时候下次您再面试程序员的时候，你先说这个，看看他的简历之后，你发给王总瞅一眼，说你帮我想几个细节性的问题，看起来很懂的那种。 我直接开电话视频了。 可以。哎，我觉得其实王总今天分享的很多这个自己的想法，包括给程序员的一些建议，其实是非常的通用的一些东西，不只是做程序员这个行业的人，其他的这个行业的人也可以受益匪浅。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要多待一些，要坚持，然后要付出努力啊，这才是我们去在一个职业上有长久发展的唯一路径吧。那今天这个上半期的节目呢，暂时先这样哈，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了解程序员这个行业。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之前。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儿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大家好，我是小冰。 哎，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嘉宾哈，北米兼职联合创始人、技术副总裁王军老师。王老师好。 大家好，又回来了。 那对，又回来了。还有我们又回来的更值钱的制作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圆，珊珊好。 哎呦，开心，今儿日子不错。小北来吧，咱们继续问问题吧。 老师，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程序员这个职业非常火热嘛，挣的非常多，然后很多人啊，他们发现自己毕业后那个专业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满意，他们就想转型程序员，或者是他们想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学习程序员这个东西，就像报网课呀，但是网课和那个3个月的那种速成班其实也差不多。那您能指导一下我们，就是怎么样他们才能在就是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去完成这个程序员的转型呢？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就是首先我要小时候要说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程序员的工资很高，收入很高，然后给我转到底可不可以？就是我第一个建议就是看年龄，如果说你在已经二十五岁以上了，我真的是不建议转行业转程序员的，因为程序员刚才所说前5年积累很重要，你二十五之后 再积累5年是吗？30了 就会比较慢了。你会比别人起步慢很多，而且这说的还是成功的人，能够转型的人，而且因为你尝试过程中是否能转型，还需要有很多因素。第二个因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的逻辑思维够不够强，程序员要求很强的逻辑思维，他需要把任何看见的事物都需要拆分成很细致的步骤，一步一步需要拆得很细。如果说你自己的逻辑思维不具备到这一块儿，我也不建议转的，因为你可能那代码可能都写完之后，你的程序写不了，这也就没有办法转行了。 我觉得我就不行。 程序员挣再多我也不会转行做程序员，我就没有天赋，这事儿还挺难的，我觉得这个行业。嗯， 哎，老师，就是那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他要想转程序员自学的话，有什么适合的书吗？或者是他开始学，比如像Java比较基础，他是从哪儿开学呢？ 如果自学的话，我不建议学 Java。Java 这个系统是很庞大的，它需要服务化的。自学学 Java 很难学出来的，因为它涉及很多，你周边有没有很清楚的人，你连基础环境也都搭不起来，你又怎么去学呢？如果是自学的话，现在所有语言里面，我认为能够自学的就只有就 PHP 了。PHP 这门语言呢，相对来说其他的语言来说，它的环境相对简单一些，搭建起来简单一些，而且它代码写起来语言的结构啊比较清晰，自己可以随意去写，它比较自由。不像 就是这个是 PHP 吗？ 对 PHP 啊，因为我们这个都听不懂。 其实还说的就是说刚才所说的是我怎样去那学习能够就是说能够转成程序员呢？现在其实有很多班有很多那个报的去班，有很多一些长期课程。如果你想就是说想转成程序员呢，就是我觉得你报的班呢，你可以选择一个便宜点的，不用选择太贵的。如果你真的特别想转的话，那就是在一个月的时候，你学完一个月的时候，你去实际去编写，让老师可以出一些题，你去编写一些程序，你看看你能不能实现，自己能不能把它写出来。你不介入任何参考，你不去上网上去查答案，也不用去查案，就自己去写。如果你能写出来，那证明他还是有一定潜力的，你可以在这方面去努力。如果说一个月的时候你根本就写不出来，那我就觉得就是不要再强求了，因为很有的事情是强求不来的嘛。 那有适合他们初级人员看的书吗？ 这个网上很多，你搜下来特别多 PHP 那个从入门到深入等等的，就它是很多的 啊，就这些内容都差不多是吧？就是那种。 对，其实还有除了程序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角色呢，就是做那个前端 HTML， 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会适合人更多一点因为它除了就是写程序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做页面页面的上面是会多一些。学 HTML 现在常叫就是 H5 H5 这个应该很流行，应该都知道，可以去尝试学一下这个。也道理同理，也是你学一个月之后你自己去写一段看一看能不能出来，能出来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在这块继续花费时间去学去投入的如果说花费一个月你还什么都写不出来，那我就建议你还是做其他的一些行业更好一些。 我觉得小北这几个小问题稍微有点小私心的，这是替自己身边的同学问的问题啊，能不能替咱们更值钱平台的这个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问一下问题啊，好不好？看看咱们的听众朋友问了什么样的问题。 既然说到这个年轻的事儿了，就是有的人就问啊，程序员说过了35以后依然在每天写代码，基本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因为编程是一项既耗费脑力又耗费体力的工作，35岁以后的人生可能就有所下降。但是还有人的人说呢，就是35岁写代码之后，他是一个老程序员，他存在很强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新手程序员来讲，他们更懂得如何避免踩坑，因为年轻的时候那些坑都踩过了。王老师，您说这哪种观点就是更正确呢？ 其实我先说一下一个基本现实情况，现在基本在行业里的专家、架构师技术总监，都超过35了。或者35左右这个年龄了。刚才上面之前我们也说过，程序员这个行业是一个需要积累不断积累的行业，所以说没有之前的积累，那你怎么样能做到更精深，做到架构级做到总监级是很难做到的。35岁呢，我现在也是35岁，所以说我自己也是照样会去写程序的。写程序真正对于程序员来说，写程序并不累，写程序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很轻松的事情对于真正程序员来说，可能你不知不觉就会过了几个小时。为什么说程序员容易有颈椎病这种就因为可能你都没注意，他就时间就过去了。 刚才那个王老师说这个感觉特别享受的时候，袁老师就是好嘞，您厉害您厉害那种表情。 所以刚才说的就是35岁呢不是门槛也不是问题，我认为就是说35岁呢应该是你正好有一个10多年的积累，正是你在某个领域发扬光大的时候。 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说，这个年龄阶段，只是说是开始步入你的高峰期，是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 因为实际我在最开始想要做这个程序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认为程序员是非常辛苦的，然后都是工作狂，但是结果呢，就是我在做这个前期的话题预热，还有这个嘉宾预告的时候，我发现更之前的这个后台上，有人说程序员为什么会那个熬夜加班，因为下午才去公司啊，然后 是吗？ 对，所以就会我会觉得。这样的人首先他能做程序员吗？再一个他能敲出来好代码吗？还有就是他会比较这个打破我对这个程序员都是工作狂都患颈椎病的这样一个刻板印象。 你几点上班？ 还这种说法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是这样，我今天每天到公司，其实我不到9点就到公司了。 哇， 可能晚上我确实看你说的晚上正常不通宵的话是10点多走，11点多走。 哇哦。 这种状态坚持了，我从赶节网开始，整一个上家工作到现在的斗米有10年，将近10年的时间都是这种状态的。 哇哦。 所以说刚才所说的下午才去上班，那绝对如果说啊下午才去上，不是说头天晚上通宵去干活，如果只是正常的工作日你下午才去上班，那这个样的人我绝对会被 pass。 要么他是天才， 对， 要么然 不是天才的话还是得融入一下社会，是不是？其实咱们节目之前请过一次展鹏老师，对不对？我觉得展鹏老师就是还是一个，他不是程序员对吧，他是产品经理。哎，那咱们要不然八卦一下好了，因为你知道展鹏老师来的那一期啊，我跟袁老师被他就完爆，就是根本就说不过他，本来还想跟他聊一聊，但是每次他说完我们都说好好好，服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在王老师的眼里展鹏老师怎么样啊？ 产品经理嘛，就是这个怼天怼地嘛，然后所有的这个不管是程序啊还是运营好像都要去配合他。然后所以我不知道就真实的这个工作场景当中是怎么样的，就程序会不会反抗一下这个产品。然后反抗的方式是什么？ 真实情况其实还不是你说这样的。就是在我眼中呢，技术那个研发，就技术研发和那个产品经理呢更像是那个夫妻的关系，你要说家中夫妻呢，就是有人主内，有人主外。其实技术和产品之间的工作配合呢，就是有人负责体验，有人负责具体实施。当然，它跟真实夫妻还是有区别的呀。你比如说业务重点的项目， 性别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嘛，是吧？ 业务重点的项目来说，那产品经理呢，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好老公，对外收集需求，要梳理业务流程，编写需求文档，我们常说的 PRD 文档。这是在业务项目中。如果要是在技术重点的项目中，那产品经理呢，他就是一个衔接柱，他需要沟通，梳理各方面的资源，做好对外的沟通。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并不是说谁一定是妻子，谁一定老公，不是这样的。他角色是来回进行互相调整的。其实这样的话，一个技术产品的配合才能就是说达到那种，更好的方式。我们是就是说，一个公司你毕竟要发展嘛，你最近要的还是产出，你做的系统。如果你说技术产品老掐架，那就甭干活了。其实更多的公司里面大多数团队配合，就刚才我所说更像是这种夫妻关系。你说夫妻有没有吵架的时候？ 当然有啦。 对，产品技术进行争论一些需求嘛，很正常嘛。那就是等于床头朝尾床尾和嘛。对吧？我是这样理解。 像展鹏他是本来是做老婆的对吧，技术出身嘛，然后来变成老公了。翻身农奴把歌唱当家了这回。那其实就在我看来，他本来是个程序员出身，那后来转行做了产品经理，然后再比如说刚才小北问的那个问题啊，35岁的程序员，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一个时机，他该怎么去发展呢？一般情况下程序员的一个职业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比如说我35岁了，我是一个好的程序员了，我是继续写代码做一个更高级更牛的程序员呢，还是像展鹏那样我程序出身但我转行做产品经理了，一般情况下都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或者有哪些规则？ 就说这个程序员的这些发展道路吧。你转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先说说自己程序员本身自己的发展道路。它其实有两条主要的发展道路，一条道路是走技术流，一条道路是走技术管理流。技术流呢就是 从你开始工作不断去积累技术，不断研究啊，深入技术， 嗯， 等到学习到一定程度，工作三五年，然后你开始带领一个团队去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某个领域里面成为一个专家， 嗯， 啊，这是一个技术流派。然后技术管理流呢，也是需要至少五年的积累，技术积累的。这五年你还要玩命学技术的， 嗯， 啊，五年以上之后，你可能开始逐渐的去那什么分析业务，对接需求，啊，带领一个小的团队啊去做项目，然后你在不断去优化自己的团队，不断想我怎么样去提高我的人效，提高我的产出，啊，这样逐渐去做一个技术管理流。这是技术本身就是说程序员的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嘛。就说无论这两个方向，无论呢你要去怎样去发展，那都一样，都需要不断的刻苦去学的，去努力的。还有刚才所说的，那技术员，程序员你在做着做着，你会不会转成到产品经理呢？这个也有。这个其实就说吧，还是看人的性格， 嗯， 我觉得这也是看人的性格。你写程序的相对来说毕竟比较枯燥嘛，有可能一个人面对电脑一天就完全面对电脑嘛，有的人就不是这种性格嘛，他可能就性格相对来说活泼一些，开朗一些，就想老跟别人去沟通，跟别人去交流。那你技术产品本来相对来说就是一家嘛， 嗯， 他做的都是这块内容，所以程序员转产品经理还是比较常见的 啊， 哦， 比如展鹏， 对，嗯，反过来基本上我是没看见过的。 产品经理转而去 做 程序员，这个 不太靠谱的。 对，就刚才还说呢，跟最开始说你别的行业是不是要程序员转，这都受到很多限制嘛， 对， 包括年龄啊，包括你是否能在这方面能够开窍啊，能够有这方面理解啊，能写这些东西啊，甚至说你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条件嘛。 嗯， 因为毕竟从转行业等于你从头来嘛。 嗯， 那以前也许你混的本身就不错了， 嗯， 作为高级的产品经理也好，那或者做其他行业也好，你收入已经很高了，那你还能容忍自己一下薪资掉下来， 嗯， 去做一个从基础程序员开始吗？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去年大家在这个技术领域在探讨这个虚拟现实 AR， 嗯， 然后但是今年呢在探讨 AI， 对， 嗯， 啊。所以有一些我认识的这个搞技术的人去转而，比如说他原来就是个敲代码的程序员，转而去这个做这个 AI 了，转而去做那个虚拟现实了。 嗯， 我就觉得这个跨度很大，这个程序员都能这个一下蹦得这么宽这么猛吗？ 哎，能不能先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语言跟咱们的听众解释一下 AI 是什么？因为他喊得铺天盖地的，但是我不觉得每个人都会懂。 嗯， AI 就是人工智能。 嗯， 就是这些，就是通过，就是让计算机模仿人类的学习方式，他去学习他计算机的内容， 嗯， 去模仿人类去做很多事。 比如说咱们小兵就是。 其实刚才所说到，就是说这两个领域，从还有 VR 也好，还是现在的就是 AI 也好，你是否能够就是让我跳，让我转？首先说第一点就是看你之前所做的工种。 嗯， 我们因为程序员这个刚才分了很多，我刚才说过了，有分前端研发的，你主要负责前端业务型的，有负责可能服务端开发的。对于前端研发来说，我是不建议你去转的，因为各行各业领域哪一块你做精深了，都能成为大牛，都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那你难道把自己积累个三四年、四五年、五六年的东西放弃，重新转一个行业吗？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啊！对于你整个职业人生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如果说做服务端的一些研发，本身你就是做数据，就涉及到这一块的时候，可能跟那个是沾边，但是不完全一样。你可能你自己通过一些自己的学习，通过自己去了解更多的知识，你是有机会去转的。 我还听说，老师，就是近年来兴起了一个概念叫增长黑客，就一种介于技术和市场之间的新兴团队角色，很多程序员对这个都觉得非常感兴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团队构成和相关的产业链吗？ 嗯， 这个增长黑客呢，很多可能有人比较误解啊。增长黑客呢，它其实指的是一种用户的增长方式。说白了一点，它其实是等于是公司通过某种手段或者策略来形成让公司快速增长。它的核心关键点呢，就是有五个，这个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用户获取，用户激活，用户留存，用户传播，还有这个收入。这个增长黑客是有个前提的，他首先说你公司面对的业务是要面对大量用户的。那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你是做企业级软件的，你就是面对企业，那就是没有这增长黑客这个概念啊。这东西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实际例子吧，这样可能大家听着可能更清楚一些。我就拿我们斗米本身来举例，斗米用户群体呢是中国几亿的灵活用工人群，所以他就首先说他是面对大量用户了 啊，但用户获取和用户激活这样怎么做呢？在线上还有视频网站，我们可能都会投放我们的广告啊，新闻网站投放我们的广告，职位宣传出去。在校园，在一些劳务市场，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海报，你可以进行扫二维码下载 APP 也好，还是说那个加入公众号也好，然后可以来抖米找工作。这其实就是用户获取，有了一些好的用户工作机会呢，他才能够注册，还能会找。其实这个过程也是用户激活的过程啊。剩下一点就很重要了，用户留存。就说我们要就拿抖米来说，要想做到用户好的用户留存，那首先让用户找到一个靠谱的工作，他才会留下，对吧？啊，怎么去做这个实现？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包括什么？我们抖米做了一个智能的推荐系统，啊，会基于用户的本身的画像，就是说，等于你是什么样的人呀，在哪的人呀，多大岁数，你的喜好什么，你的工作以前做过什么呀，你所在的一些范围啊，就是说你的情况，你找工作，工作毕竟不希望离自己太远嘛，对吧？然后把适合的职位推荐给他，啊，这样的话，用户在拿到这些职位的时候，他才可能会考虑啊，我是不是要去上岗，啊，我去做这份工作，因为灵活用工这个市场呢，相对来说他的工作时间会比较短，啊，你像会展这种可能就是一两天，那促销也是这种，它相对来说比较短一些，所以说他可能不断会去找，啊，我们会不断根据这些计算，然后给他推。啊，这样来就是说让用户提高用户的留存率，啊，下面是说就是用户传播，这个什么？用户当用户使用你的 APP 总是能找到好的工作的时候，他肯定是愿意把这个工作分享给他自己的朋友的，对吧？因为很多人身边的朋友都是跟自己做的东西差不多的嘛，做的事情是差不多，他就会把这些分享出去。其实利用这种方式呢，就是等于是我们增加了让用户自传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一些相对来说做一些小的奖励机制，比如说你拉了一个用户，拉了一个到我们这儿去上岗的人，那我们可能就是奖励你几块钱或者是多少钱，那是它是可以进行有些奖励机制的，这样的传播范围呢就会比较大，啊，比较快，因为你自己公司怎么做广告，你永远没有用户自己传播的快，啊，后面说的就是收入了，收入其实跟我刚才所说的，用户上岗多了，我们自然而然已经能向企业收取更多的服务费用了。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增长黑客呢，它的技术点呢，就是包含了就是很多内容，有前端的技术点，啊，有那个服务端的技术点。前端技术点刚才所说的 H5 啊、P2P 啊、Java 啊，这些都是有的。服务端的技术点呢，包括那推荐算法呀、数据分析啊，啊，也很多。就是还是那句话，我的建议就是千刀会不如一刀绝，你把 T 字路线。啊 ，T 字型人才这个路线走好，这些技术点很多，你只要学会一个，那就是足够了，够你吃一辈子的。 但是关于这个增长黑客，然后我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好像是说通过这种技术，这种爬虫技术，可以通过其他平台，把跟自己这个用户画像相匹配的这部分用户，直接爬过来。我不知道这是靠谱还是不靠谱呢？ 听起来好有吸引力啊。 这个其实是就是说要说拿靠谱和不靠谱算来说应该是不靠谱的事情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对自己隐私啊，相当重视的，一个互联网上你的用户你的数据是不可能对外公布的，对外公开的。你比如说在我们来说职位我们可能是对外公开，你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我们不可能把谁上岗了这个职位公布出去，你想通过爬虫去抓那是不可能抓到的。如果说这个网站没做到，他让你抓到了，那我估计很快公安部就会找到这个网站了。因为今年6月1号开始实行网络安全法，公安部一再强调就是说用户隐私用户安全这块强调的很多，所以说你说通过爬虫去抓取一些用户这个是很难实现的。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用了某一款软件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用了微信，那么它可能会基于我在这个微信上发布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发布的是一条什么这个亲子相关的这么一条社会新闻吧，然后它就会定向的去向我 push 一些比如说亲子产品的一些课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奶粉的这种购买。那我觉得这个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吗？或者说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但是从法律上规定是不可以的。 你比如说我在微信上所做的事情，那其实应该是只有微信它本身才会知道的，但是微信不会做这些亲子课程的推荐，因为它本身不做这块业务，所以说它是不会去做的。第三方平台，就是说亲子课程第三方平台，它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微信不可能把用户的隐私数据、用户的行为数据贡献给第三方平台的，这是现在互联网是绝对禁止的。而且微信这么大公司，腾讯这么大公司，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嗯， 啊，这是刚才老师可能一误解，或者别人只是跟一些小的吹牛吧。 嗯，而且你还知道我对微博意见很大，为什么呢？我真的我对这个功能，我觉得啊好头痛。我会有时候打开那个软件，它显示说什么啊，珊珊，最近新拍的照片不错，要不要发布一下？ 嗯， 然后它就会有那几个缩略图在那儿， 嗯嗯， 有的时候是很隐私的照片，嗯，我就生怕我点错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功能大 bug。如果听的听众有在这儿工作的啊，是不是？ 邀请微博的孔总来做一期嘉宾。 这个功能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在侵犯我的隐私，嗯，但是我又不能关闭他对照片的访问，因为我手是需要上传照片的嘛，嗯，就很麻烦，每次要去操作的话。 嗯，他这个属于就是想着让用户更多的去做一些信息的分享啊，让用户更活跃一些呀，啊。但是其实这个功能真还就是珊珊所说的似的， 有在侵犯我的隐私， 有侵犯隐私的，就是说这个倾向。而且万一我点错了一些私密照片被发了，这，啊，其实对我影响。 而且我还在想，哪怕不发布，可能我的这个看我平台的人看不到，但是它会出现在微博的界面上，是不是意味着它的微博的后台是可以看到的呢？然后会让我觉得我都不敢拍照了。 其实这就是一种信，就是一种信用嘛。 嗯， 就比如说你用那个网上银行一样的， 嗯， 你用网上银行，网上银行能操作的话，那对应的软件它本身就能操作你的薪资， 嗯， 操作你的就是钱的，你银行卡的， 嗯， 其实就是一种双方之间相互建立信任， 嗯 啊，如果它就是双方建立，比如银行这种建立信任比较好，就是网上能操作，这也很正，大家都很信服它，所以就不担心。 嗯， 那可能像微博呢，就某些方面可能没，就刚才你所说这个功能没有做好，但是大多数这些大公司来说，它还是比较保证。 嗯，大家的隐私是吧？ 建立相互关系，因为它并不是说我一个三两天作坊做完就没就没了， 嗯， 赚一块钱做完就走了，不是，啊，都是这些大公司都是想做一个百年企业。 嗯。我还是爱他的啦，就是我的，他对我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只不过有一些小功能会让我觉得有点葛。 上面都有，你一些用户反馈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反馈说说他们，然后也许他们会有一些感情。 我可能力度不是很大，我需要让袁老师请一个微博的人来节目里面，咱们当面沟通一下。 或者是有些功能是可以关的，回头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对， 提前关了就不至于了。 嗯，其实跟王老师聊了一整期节目，我觉得就是程序员这个整体的行业还是一门槛也高，精神还特别的好，整个都是非常任劳任怨的一个状态。那到底作为一个技术副总裁，您是怎么去看待程序员的职业素养，或者是怎么去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呢？ 是这样的，程序员职业素养还是要求还是很高的， 嗯， 就是要培养一个良好的职业素养，我有几点， 嗯， 第一点就是责任心，因为软件开发呢是一件很严谨的工作， 嗯， 一点点的错误都有可能造成系统崩溃， 嗯， 啊，所以必须仔细认真负责，对任何错误都是零容忍啊，这第一点是责任心。第二点呢，就要有探索精神，因为互联网发展很快，新技术推出层出不穷啊，你要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知识范畴，不断去学习，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这个很重要。 嗯， 第三点呢，就是心态，你要抱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心态呢，可能大家都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听得更加准确一些。 嗯， 比如说就是我实际就遇到的，因为系统做的一些疏漏， 嗯， 可能有一些员工被老板批评了， 嗯， 第一种心态是什么呢？那老板总批评我，老板不待见我，看见我就烦我，这是一种人的心态。还有一种人的心态呢，老板很重视我，很重视我的项目，那么多项目他都没说，他就说了我的项目，那他是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其实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态。 嗯， 那你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其实对于你自己的职业人生改变是很大的。 嗯， 啊，也是至关重要的心态。啊，第四点呢，就是坚持。啊，之前我也说过了，我深信一万小时理论。 嗯， 就是持之以恒才是决定你人生的关键。 对。 啊，这四点给大家。 嗯，也希望程序员都能照着做哈。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咱们最后再请王老师做一个寄语吧，对于听我们节目的这个上亿的程序员。 好， 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希冀和期望？ 就是我给就是年轻的程序员吧，寄语， 嗯， 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认真拼搏在每一天，坚持学习，时常反思，爱技术，爱生活。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王老师，坚持学习，时常反思，对我们来说每一个行业的人都是非常有用的哈。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王老师，感谢袁老师，感谢